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8集，竹林。晌午过后，白玉堂要赴约去和秦离生喝酒了。他问了一下向导，果真城郊是有一片翠竹林的，属于百鬼山庄的产业，那一带有亭台楼阁和一大片竹林，非常的漂亮。白玉堂刚走出衙门，就感觉身后有人跟着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展昭背着手望着天，慢悠悠跟在后边，而在展昭身后，天尊和阴侯也慢悠悠走着。白玉堂走慢几步，跟展昭一起。 猫儿，你也出门啊？ 嗯，是啊，我去逛逛，找找线索。 去哪儿逛？ 都说了随便逛逛，看心情吧。 不会这么巧也去城郊的竹林吧？ 那没准儿，都说了看天气看心情。 要不然干脆一起去吧，反正秦离生你也认识，他也没说只让我一个人去。 展昭扭脸看一旁，很不在意的摆了摆手。 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们聊呗，我跟他又不熟。 白玉堂无奈摇了摇头，跟展昭继续往前走。等到了往城郊的岔路，展昭突然往旁边一转，对白玉堂摆了摆手：“ 你走你的，我往那边走。”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点点头，就继续走自己的路了。展昭背着手往反方向走。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站在岔道口看着。没一会儿，白玉堂已经走没影了。展昭一转身回头，继续往他那条路上走。阴侯跟上去，戳戳展昭的肩膀：“ 乖孙儿，你去哪儿啊？ 你都说了逛逛吗？” 刚玉堂不是让你一起去吗？你干嘛不去？ 哼，明着听有什么好听的？ 什么意思啊？ 这种当然要偷偷听才好玩。 说完，展昭溜溜达达继续往西郊走。 嗯，的确，偷偷摸摸看才有趣。 白玉堂独自来到了西郊，果然前方一大片竹林，厚厚的白雪压弯了竹子，肃静的感觉。白玉堂找到一条小路往林子里走，就见林子中间有一个小凉亭，亭子里坐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正喝茶的是秦离生，另外一个在一个暖炉上煮着茶是薛白鬼的妹妹薛白琴。白玉堂倒是有些意外，薛白琴竟然也来了。 白大哥。 薛白琴招了招手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正往亭子里走，身后被个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撞了他一下。回头一看，就见小五不知什么时候跑上来了，拿大脑袋蹭他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往后看了一眼，不过没感觉到有人跟着。他记得之前小五一直跟在展昭屁股后面来着，怎么独自跑来了？远处的林子里，天尊准备过去，展昭拦住了，躲在一棵大树后边，从身后掏出了个东西。阴侯和天尊一看，就见是展昭从欧阳少征那儿借来的一只远镜。这东西一般市面上自然是没得卖的，据说是贡品，总共才没几个，赵真都送给赵普和几个军中大将了。展昭眯着一只眼看了看，发现亭中景象清楚，十分满意。只是仔细一看，展昭眨眨眼，疑惑： 为什么薛白琴也在？ 白玉堂落座，薛白琴殷勤地给他倒茶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又看对面的秦离生，有些纳闷：这什么情况？ 这招花惹草的耗子呀， 什么情况？ 阴侯和天尊一人一边凑过来，展昭将远镜给了两人，阴侯看了一眼： 哟，怎么还有个姑娘？ 哪里？哎呀， 不是给我玉堂做媒吧？ 你不行吧？那闺女不好看。 这倒是，配我家玉堂啊，至少要有天仙那么点长相， 还要有好身材。 哼，肤浅。 展昭回头看了看俩老头，抢过远镜，挤出两个字，然后跑前边去了。阴侯和天尊相视一笑，跟过去了。白玉堂觉得气氛有些诡异，秦离生喝了两口茶，笑问白玉堂： 就你一个人来？我还以为展昭也会来。 找我干嘛？ 两件事。第一，天母的事，我找到了些线索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没接茬，等他说。秦离生说着，从石桌子底下拿出了一个盒子来，放在了白玉堂眼前。白玉堂不太明白，看秦离生。秦离生伸手准确地摸索到了盒子的盖子，打开。 看看。 展昭眯着眼睛躲在竹林外边，为了不被林子里的人发现，他尽量躲得远一些，能看到却听不到对话的声音，急死了。 咦，他拿了个盒子给白玉堂啊？ 嗯，盒子看起来蛮精致的，难道是嫁妆之类？ 有可能啊，你看那丫头笑的。 展昭眯着眼睛看，果然薛白琴低着头笑得特别甜，那样子含羞带怯的。白玉堂往盒子里看了一眼，微微皱眉，有些不解地看秦离生。这时刚刚一直低着头盯着小五看，越看越觉得他可爱的薛白琴抬起头来。 这个对你们破案应该有帮助的吧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点点头。 哎呀，玉堂点头了。 不是吧？ 阴侯拍了拍展昭。展昭眯着眼睛，下意识伸手摸了摸头顶，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意义。薛白琴将盒子堆到了白玉堂眼前。白玉堂接过来，看秦离生。 为什么给我？ 秦离生微微笑了笑，伸手过去摸索了一下，最后轻轻拍了拍白玉堂放在桌上的手背。 我相信你。 咦，那小子摸你家玉堂的手？ 嗯， 是啊，他怎么摸我家玉堂的手啊？ 展昭才反应过来，阴侯说你家玉堂是对着天尊说的。扫扫头，展昭憋气。 这不检点的耗子。 白玉堂眼前那个方形的盒子里当然不是什么嫁妆见面礼，而是一个骷髅头。那颗骷髅仰躺在盒子里，面孔朝上，张大着嘴。这个角度看上去特别的清楚明显。这骷髅嘴里三排牙，说不出的诡异。白玉堂盯着看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秦离生。 这是我们在树林里发现的天母的骸骨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相信天母存在了吧？ 白玉堂没有回答，盯着那骸骨看了一会儿。 看着像死了很多年， 但是林子里还有活的。这天母吃人，如果抓住了，你们案子也破了，我也能取到血眼珠。 如果只是这么点事儿，直接拿着人头去找包大人，比找我有用。 都说了，今天是两件事。 秦离生见白玉堂收下了装人头的盒子，淡淡一笑。 还有第二件事，要请白兄帮忙呢。 秦离生的话说完，就见一旁薛白琴脸红红的望一旁，白玉堂有些不解。远处，展昭眯着眼睛瞧着，隔着大老远都看到薛白琴含羞带怯的了。 这耗子，刚才秦离生还动手动脚的， 耗子。猫仔，你猫毛都炸开了。 展昭斜了殷侯一眼，伸手摸了摸脑袋，他有吗？殷侯对天尊做鬼脸，天尊无奈摇头。 是这样的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我想问展大人定亲了没？ 秦离生话说完，薛白琴脑袋都快低到桌子底下去了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倒是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早说了，薛白琴的梦中情人就是展昭，这会儿估计提亲来了吧。白玉堂没动声色，想了想。 那猫，展昭貌似有心上人了。 有心上人和定了亲是两回事。 那我不清楚，帮你问问他。 那就拜托了。不知道展大人那位心上人白兄见过没有？ 白玉堂看了看秦离生，很想来句不如你直接去问他，不过薛白琴还坐在一旁呢，毕竟女孩还是要脸面的，算了。白玉堂摸了摸鼻子， 见过。 说出口了，白玉堂也不知道自己干嘛说见过，不过展昭是铁定看不上这姑娘的，为了避这些个烂桃花，还不如帮他推了。 什么样子的？ 秦离生似乎挺好奇，白玉堂也不会骗人，刚才不过脱口而出，如今要他自己圆谎难度颇高。 人样。 白玉堂随口答了一句，薛白琴看了看一旁的秦离生。秦离生觉得白玉堂估计是不耐烦了，毕竟他平时都不爱说话的，一直问他这些问题，一会儿说不定就要翻脸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